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话喺两集拉两集拉布，其实唔系拉布嚟噶。都是讲返啲过程嘅、其实全部都关于战舰，只係冇呢一啲冇啲女嘅 港珠澳大桥嘛、 啊、就係冇啲女嘅息怒咗嘛，係咪先咁樣有啦嚟啦咁樣、但係嚟之前呢你知呀、应该咁讲係呢，即係讲理想有咩错呢，即係讲下氣肉唔会有咗啦，啲氣肉嚟啦、到啦。话说嗰日呢，咁跟住个网友嘅网友就话喂，你点解你咁迟嚟啊？ 系咯， 我哋六点钟睇女啊。 咁咁大整蛊，你做乜唔嗌我哋六点钟嚟啊？我会咁样第一句答佢咯。 你知啦，我同佢唔熟。咁我大只佬又同佢唔熟。佢系呢位订房呢位朋友咧，佢就成日去呢间场嘅。就应该可能系啲熟客啦。佢话佢话熟客噶。咁佢就话。因为大隻佬系冇佢微信，佢只有佢朋友嘅微信啫、就冇同呢位朋友沟通，咁所以但呢位朋友呢就其实几尽责㗎、如果佢系一个船长呢，佢好尽责，因为佢六点钟就去睇到，咁当然啦睇女㗎嘛，但成间房得佢一条友，咁佢呢就咁我去到呢佢已经坐咗女啦，咁佢有啲咁系佢唔系屌嘅，佢喺度饿都唔係我啊！我呢度六點鐘有1000件女啊，咁而家8點鐘就得翻幾百㗎咋，咁啲好嘢俾人揀曬㗎啦，佢就咁樣講啊， 咁佢自己揀我得唔得？ 得啊，得啊，喂，咁正常啊，日佢1000件女，你六點鐘部喺度1000件女揀一件，你唔得死咗佢啦，係咪啊？得我，佢唔得我，都，但佢冇可能，佢唔知點解冇乜點化妝添啊，嗰條女，即係唔係好妖艷添喎，幾娘家 feel 添喎，我都唔明點解。跟住呢個網友嘅網友呢就網友嘅朋友呢就網友嘅朋友嘅朋友呢就喺度話啦，喂， 不如俾個名佢啦， 聲仔啦，聲仔啦，因為佢唔會出場好多嘅，以後因為下次我唔會未必嗌佢㗎嘛，因為始終唔係好熟㗎嘛，佢又唔係聽眾。咁聲仔就話咁啦，我安排咗你哋揀女先，咁揀完之後咁先至等埋明哥啦，明哥就即係大隻佬個朋友啦，咁大隻佬呢話嗌多幾個人玩啦，嗌多幾個人玩啦，咁我唔知點解啦，可能 嗌多幾個人， 嗌多幾個朋友，因為佢哋成班人都係喺嗰啦嗰大地方玩嘅，即係呢兩間場呢佢哋咧成日 我唔明點解佢哋嚟到先突然間話嗌多幾個人啫。 係啊，可能因為其實間房都 唔係，唔係點解唔係一早約定嘅呢啲嘢？ 唔係嘅喎， 突然間會即興嚟啊！喂，嚟啦！ 其實係咁嘅，開頭係諗住4個人嘅啫。 係咯， 四個人，但係佢4個人真係可能唔夠氣氛啦。即係其實坦白講，即係越多人係越好氣氛嘅。而家加上咧，阿四眼仔咧。喂，佢真係一個好嘅團長嚟嘅。如果佢係搞團，當然佢唔需要搞團搵錢啦，睇佢帶住隻錶就知道佢撈草嘢㗎啦嗰啲呀，即係應該係呀，唔好講嗰啲。咁揀女啦，咁先嚟一集。咁我睇咗好多轉㗎啦，都睇咗成5、6轉㗎啦其實。咁每轉都冇10個都8個㗎喎，夠曬人哋。俾你睇喎，即係剩返300件嘛，佢話幾百件啦，我唔知幾多百啦。咁我睇咁個見到個媽咪就喺度話跟住佢因為我睇咗幾轉嘛，都我同阿大隻佬都冇額頭呢，佢講嗰日就推啦，就推女過嚟啦。咁呢位先生就指示住我啦，試下呢個啦，飲得玩得。咁我咁我諗下，我心諗即刻心諗300件女揀剩，開頭又係咁，又係遇嗰啲啦。開頭我啱啱坐落嚟嗰頭嗰一兩輪就好撚得嘅，啲都 OK 嘅，啲女 OK 嘅。跟住俾嗰幾輪就屌你，即係好啦後悔㗎嘛。嗰啲嗰啲哎呀，屌你都唔早啲揀呢咁樣。咁哎呀，咁跟住我又唔想佢嗌返以前嗰啲，因為我自己都唔記得係邊個。 咁跟住話，咁啊，咁我見到個媽咪係推啦，推住你過嚟啦。咁我話試下坐先啦，試下坐先啦。咁我又望一望，相貌又唔差，咁又高高瘦瘦，都平平地嘅。咁OK 啦，咁樣合乎我要求就咁坐低玩啦，坐低啦。咁跟住到啊大隻佬啦，佢又係喺度揀揀到 N 又揀咗更多次，咁一路有望女啦。啊，跟住其實嚟嗰啲咧，即係佢呢個場有啲奇怪嘅，即係我睇咗第四五轉，咁已經係開始開好差啦。但係佢差極咧都有一兩件，有一件半件咧係得嘅。咁睇完嗰啲又有一件半件係得嘅。咁可能當然話要求唔同啦，可能每年可能得嗰啲會年紀大啲啦，或者得嗰啲就會個波唔夠大啦。咁係佢得嘅就可能。有啲大波嘅咁個樣子就唔好得啦。總有啲嘢就可以食用嘅。咁總之我都有後悔嘅。哎呀屌你啦，早知揀呢件啦，我都有嘅，我都有呢啲嘅。咁就算啦，揀咗呢件都合乎標準啦，合乎我標準啫。咁就算啦。咁跟住就到個大隻佬揀啦。咁大概打咗十輪嘅，我諗八輪到囉，全部加埋。咁佢揀咗一件靚妹。個媽咪話靚妹。咁佢哋嗰邊嘅靚妹嘅指標係幾多歲呢？ 十六。 唔係22啊。 哦 ,ok。 嗱好啦。我覺得間場呢嗱嗰一頭嗰一千女我冇睇過啦。咁我睇過幾百女呢。咁啲女嘅年紀呢都中中地㗎啦。我嗰件呢27歲。好撚彩未過我㗎。最低我底線28才嘛，我啱啱27才，咁啊，佢嗰條所謂靚妹咧就22才， 咁啊四眼仔咧， 四眼睇過嗰條女都22才到咯，應該都係23啦，冇問啦嚇，咁可能都有24噶啦，總之唔係後生啦，唔係後生啦，咁跟住咧我同四眼仔傾下，因為佢熟啊嘛，咁啊同佢傾下啲消費啦，咁佢四眼仔話嗱呢度咧。我呢間房呢就1500多元低少低少。 幾個人啊坐 話如果可以坐八個㗎八個以上㗎。 Okay. 八個以上㗎。咁呢度呢就全部唔收開瓶費㗎。自己帶走過嚟。咁、就淨係俾咗帶走過嚟就俾低少。少爺俾100。DJ 俾200。記住。 Okay. DJ 俾200啦。我知眯埋眼俾啦，我哋俾親啲 DJ 500嘅，唔俾貼士都500嘅。 唔係咁以前其實係俾開一 次。係，咁珠海係咁咯，但係 幾年貴咗。 咁又記住，我哋俾開500嘅 DJ 嗰啲女咧，就相貌就好過佢。 屌你諗咩？你講以前1200嗰啲 DJ 都 係咁樣啲，但係咁樣嗰啲女係得個波大嘅啫。即係200蚊嗰啲珠海 DJ 咧，就係得個波大嘅啫。咁其實我冇見咧，因為一早嚟咗個 DJ 㗎喇，所以唔係我揀呀，亦都唔到我揀。 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如果你 DJ 唔係好似坐台咁樣陪我哋玩，你憑咩收500呀？ 唔係我係唔係你咁講呀，好多人咁講，但係出面係收500咁我局比㗎咋嘛，我唔中話人哋收500我比200咩咁唔得㗎嘛。但係啱啱講啦，我會覺得好抵㗎。因為如果 所以我又話你唔好講得好撚抵囉，因為500係唔撚抵㗎嘛，200係合理咋嘛。 我哋俾 DJ 200加埋少爺都係300蚊咋嘛。咁即係嗰張單係1800多。1800多。咁佢哋自己帶走嗰啲唔好計啦，因為佢哋唔係帶黑牌呀，佢哋係開 VSOP 呀，好似係唔係軒尼斯係唔知邊隻。 馬爹利 係開馬爹利都九嚿水一支好似係咪？ 我喺嗰度開，佢哋 唔係佢自己帶，佢帶咗兩支過嚟，就都成9嚿水一支嘅應該。咁所以咧如果譬如我哋開嘅，梗係威士忌啦，4嚿水搞掂啦。咁佢哋就唔係嘅，咁佢哋又揾 VSOP， 咁佢開得貴啲，所以我哋唔可以計佢哋嗰條數啦。咁跟住咧，佢又大家傾啲咁消費啦。咁我知道。DJ 係咁嘅錢，原來除咗呢一間房之外呢仲有一間平啲嘅，就1080元，又係咁大地方，但係呢就入啲嗱，因為我呢間房呢我坐呢間房呢係好近個門口嘅，好即係我 呢個就真冇乜所謂啊！屌你！ 哎呀，碌你真係錯曬。越近個門口嘅話，啲女係睇先㗎嘛。你越入嘅，你係越睇得越遲㗎嘛。 你認為有分別咩？我哋去神秀，我從來都唔知道自己係近門口定遠門口。 我哋神秀佢好多次都遠門口啦。 係囉。 好多次遠門口啦。 好多次都遠門口。 遠門口即係遠個小姐房啦。即係女出嚟嘅地方通常就俾啲最貴嘅房最大嘅房睇咗先。跟住去到最細個房睇㗎嘛。即係 講門口係近女仔門口。 係啦。 唔係講緊近鋪頭嘅門口。 喂都近鋪頭好多門口。都近背樓門口，亦都近女出入嗰啲 喂，咁但係你 近小姐房， 呢間場有一千女，我就真係唔好自在，你坐邊咯？ 係，但係我幾重？ 你知唔知 我哋八點去啊嘛？ 你六點到咪得咯？邊個叫你八點？你八點去，你坐喺間女房，你都揀唔到女㗎啦。 唔係，啱㗎，啱㗎。所以我咪喺我哋嘅聊天室嗰度，我咪話咯，下次我會有一個全新嘅玩法，咁啊晏啲先講，講咗呢度先。咁跟住我同佢講，佢話呢度除咗呢日佢因為佢呢間房呢、就係都係中房，但係呢就好最近門口嘅中房，就1500多，定1480，唔知啦，唔爭咗佢1200啦，咁跟住佢又有啲入少少呢，就有啲1080嘅，我記得啦，1080嘅。就一樣咁大， 唯一唔同就係距離嘅啫。 係啦，距離嘅 消費一模一樣嘅。 一模一樣。 屌咁 一模一樣， 咁我一定唔會坐貴房，我寧願俾兩嚿水紅包個媽咪叫你帶女入嚟先好過。 我直頭唔會坐嗰啲台，因為原來仲有啲蚊型房。蚊型房大概佢同我講嘅，就一張企台咁啊，即係一張 sofa。咁你中間擺個企台，咁即係起碼可以容納到 三匹人 啦、啊，多可以容納四匹噶，加多張。企嗰啲即係嗰啲叫咩矮凳啊，加啲矮凳就得㗎啦。咁嗰啲就係980元。定780啊。 喂嗰啲去熟咗就完全一定去呢啲房啦、去熟。 780嗰啲房780元。我唔記得咗700元型房780。咁呢仲有好嘢，你可以唔嗌 DJ。 咪囉。 連 DJ 都唔使嗌。咁我哋淨係俾少爺得。我俾咗少爺100，俾媽咪100，1000元埋單。如果三條友去，喂，如果三條友我哋唔一定要開大酒㗎喎。係囉， 咪自己帶支大酒去溝。 帶條鵝咩飲佢哋嗰啲啤酒啦，如果都唔知你，我唔知一定假，我緊要試一次佢啲啤酒㗎啦。既然係咁嘅話，我哋三條友去咪得囉。 係啊， 每人三四嚿水再埋老單喎。即係我仲有錢賺添喎。喂，如果四嚿水埋單，我唔會收三嚿，三嚿會蝕啊嘛。咁我收四嚿水咯。收四嚿水我成兩嚿水賺咗喎、即係我俾少兩嚿水啦，唔係兩嚿水賺，俾少兩嚿水咯。喂，好撚抵㗎喎，我覺得。咁我講我哋原來有啲蚊型房係780元。DJ 加啲冇唔使唔嗌 DJ， 咁我哋啤酒使乜嗌 DJ 啫？我哋如果譬如我哋要大酒，我哋先嗌 DJ 啫。其實某程度要幫佢要幫我哋斟嘢啫。咁唔係我哋唔使噶。咁我哋啤酒嘅話，因為其實好坦白啦，因為我哋有部分網友咧有痔瘡。唔飲乜大酒，所以咧我有部分啦，我唔可以講邊個啦，有一個啦，咁唔係你諗嗰啲，但係因為我要 cover 翻咁多個網友平均啦，因為有啲唔會同我講噶嘛，咁所以我先飲啤酒嘅啫，我本身都中意飲大酒啊，因為我覺得咧飲大酒有好處，加埋醉得起咧，廣告嚟噶，加埋醉得起咧係冇咁易醉嘅，但係啤酒咧醉得起咧都會醉嘅，唔知點解可能稀釋咗啦，可能係啦，咁原來有啲700多元嘅房，喂，咁嗰個四眼仔就話：喂，有時我有一條友， 係咯， 戇居居， 係咯， 喂，放我工冇嘢做， 搵下飯盒煲下飯盒都啱。 係啦，咁佢就話：我就會嚟呢度租間700多元嘅房，飲佢哋啲啤酒嗌件女，咁八嚿零水埋單，一俾埋佢一嚿水少爺嘛，唔使嗌 DJ 咪同嗰啲女差下妹咯。 平台幾多錢啊？ 平台嗱一都可以講嘅。平台就是分兩個價，500同埋600，定係600定700啦，咁上下啦，咁女就分兩種價錢，其實好簡單啫，睇高度嘅啫，你唔好理佢靚與唔靚啦，睇高度，可能一件豬閪就收3000，好撚高嘅，但一件好撚靚嘅女人就收2500，但就唔高嘅，咁所以咧，你哋唔使遇到最貴嘅3000。即係我件3000嘅，因為我件高嘅。 啊，珠海都三千咁样，唔系千几嘅咩？ 谂下先，死啦死啦死啦死啦！ 系咯， 二千五啊！ 屌，之前唔系我讲千几嘅啫咩？ 啊，嗰嗰嗰间系千几？ 咁你依家去依间就二千。 系 ，sorry sorry sorry， 二千五，二千五，高嘅二千五，矮嘅就千八。 哦、okay、 定二千啦，二千我呢件身长我唔知道，因为我嗰件系二千，系二千五嘅，因为我记紧咗系惠州 ，sorry 啊，系你知啦，呢位佢咁多身长系嘛，系啲珠海呢度咧系二千，千五，好千八二千啊，唔知千八二千定千五二千啦，应该好似系我唔信啦， 见过千五， 你对你当二千啦，你当二千啦，咁啊坐台就六唔知六百定七百，即系如果系讲高嘅，咁假如个最高个钱啦，就二千。咁我嗰件系二千嘅，咁大隻佬嗰件咧就千八嘅，唔知千八定千五啦，我唔知啦，因为我冇问过，即系我两听啦。咁你话啦，如果譬如你个短聚都一千蚊到，一千蚊到啫嘛，一千蚊到，咁你譬如好似个细仔咁，佢自己去一条友落嚟嗌啤酒饮，睇啱。喂，一晨早放工就落嚟啦，六点钟系嘛？ 系 啊，就可以睇女睇件啱嘅，一千件女你拣，细房啊，细房，我一千个九百个拣一个，我都一定拣到啦。拣到之后，跟住中意咪坐平台咯。够痕嘅，其实楼上已经系酒店啦。嗰间长嘅楼上已经系酒店啦。OK， 就唔同我咧，我本来諗住去嗰間嘅，諗住去嗰間呢就好似麒麟一樣嘅，佢獨立式一棟嘅，但價錢仲平喎，聽講價錢仲平喎，咁我未去過就唔敢點講啦，咁講下呢咁嘅消費啦，咁其實唔係貴嘅，你自己最貴去咗邊度呢？最貴都唔係酒店，其實因為酒店都係500蚊咋嘛，最貴其實去咗車費度，因為我一去就800，即係一嚿咗人民幣啦，我轉的士要30蚊，就即係百五蚊，即係全程要150蚊，去翻嚟差唔多又係咁嘅價錢啦，翻嚟又係150啦，咁其實三嚿水車費一條友，其實貴就全部最貴去咗車費度，但係飲酒可能平100嘅，但我都唔會，我睇下點玩法啦，人如果開大酒就唔同啦，如果飲啤酒可能會比我哋平時七嚿水可能六嚿得啦。酒店就差唔多啦。食嘢其實我哋冇乜選擇嘅啫，喺附近，喺附近 聽咯。 啊，都係茶餐廳啊嗰啲啊。 如果有限數啫， 有限數咯，比較一嚿水一餐啊，你冇可能一嚿水一餐啦。哦，不過我食一嚿水一餐咯，我有嗌個湯，嗌個花旗參湯，又整個又每人整個小菜，又整碗飯咁樣又飲下當奶茶咁都成嚿水啦一餐。咁其實貴咗到呢度囉，咁跟住啦，咁我又坐咗女啦，咁跟住大隻佬就坐咗女啦，咁等喺度就玩緊，即係講個細眼仔呀，我點樣讚佢係一個好識搞團嘅人呢？喺我哋其他人未嚟之前得三批人嗰時候呢，得三批人嗰時候呢，佢就已經玩緊呢啲骰盅呢，輸一次一杯，即係玩落水人㗎，輸咗一杯再輸就 double 兩杯，再輸就再 double 4杯，喂，學你咁你就好撚快屌你兩番翻屋企㗎，即係嗨啲嘅已經翻屋企㗎話聲呢，即係個咁嘅氣氛咪搞到出嚟囉，咁因為好快已經有酒飲啦嘛，咁當然啦，我唔驚啦，我有啲解酒丸，加上我條女又好撚古惑嘅，一古惑就留返我講我嗰件女嗰日先講啦，咁啊玩咁玩到跟住到阿明哥出現啦，明哥即係邊個呢？係阿大隻佬個真係朋友啦，唔知小學定中學我唔知啊，呢啲微視嘅咁樣嗰啲朋友啦，咁嚟到咁阿明哥揀女啦，揀因為明哥嚟嘅時候都差唔多九點啦，因為四眼仔要九點鐘走，因為佢返工，咁我估到佢做咩嘅，九點鐘走 ,ok, 夜晚九點鐘走 ,ok, 你接估下啦，咁明哥接力啦，咁加日揀女，但係九點鐘呢就唔可以10個10個啊八個咁嚟啦，就一個三個四個三個一個咁樣揀，咁跟住呢揀咗一件女呢，嘩，我覺得好撚得㗎，即係嗰時差唔多差唔多九點幾十點㗎啦， 即係翻台第二輪， 翻台第二輪嚟㗎，嗰一定係翻台第二輪嚟㗎啦，係咪我都未知呀，但係嗰件女就真係成場個我哋成晚呢，即係最後有我有五條仔，計埋走咗嗰位四眼仔哥哥呢， 咁我哋有五条仔，六条仔，六条仔， 嗯， 六条仔。咁最靓就嗰件啦。咁、 嗯、 跟住阿明哥又带啲朋友过嚟啦。咁啊嗌咗一件帮佢成个谭志强咁样我真以为谭志强嚟啊，但系好似肥过谭志强、嗯 okay。你知啊，谭志强而家瘦紧晒噶嘛？咁啊，哇！咁成个谭唔系成个亨利咁啊。 嗯。 啊，谭志强咪先似亨利啦，成个亨利咁样嘅。咁啊，跟住咁啊，佢又 打柒佢喎， 咁啊唔怕，佢好好玩啊，又 好好玩， 好好玩啊，其實好啱我哋玩得，雖然我哋有啲政治嘢啊，咁、 嗯、 我就隱藏咗我自己嘅身份啦，當然係咪先？費事嚇鳩死人啦、 啊，即係佢哋呢班成班都好明顯藍絲嚟嘅，應該 都唔係嘅。其實我哋冇講呢啲嘢。咁講真，你喺大陸 咁、你睇佢做嘢啊，各樣做邊行，你估到噶嘛？係咪藍絲？ 咁政府公務員，我而家嗰度有公務員啦。 哦，公務員就未必 有廠啦，有古惑仔啦。 哦，咁藍藍地㗎喇，應該淺藍。 乜嘢人都有啦，總之嗰晚就 淺藍啦。你有廠實淺藍啦，屌！ 你又唔見阿傑斯淺藍，佢心妄啊！ 所以佢而家咪冇咯，所以佢而家冇得做咯。 我都隱身嘅，我哋冇講政治，所以我唔知。咁啊幾好玩啦。咁啊跟住個類似譚志強嗰個又。揀咗件女，嗰件女啊高嘅，高嘅、嗯，大波嘅，咁啊夜晚普通，但個身材都直嘅、 嗯， 都值兩千，就、 嗯、 而且佢唔算好老，咁所以記住啊，唔算好老係廿零歲，係廿二三歲叫唔算好老啊， 中中地啦， 啊咁跟住就仲有一個咧，一睇個樣咧只知道佢即係十個人唔好埋佢身嗰啲咧，埋佢身俾片食，一睇就知道哇，都非善類啊個樣哇。嗯都有啲氣勢咁壓緊住咧，坐對面一話壓住我啲氣勢，即係佢有啲江湖 feel 嘅人啦。咁、我聞到嗰陣味嘅，咁佢又嗌一件女都啊，佢真係嗰時佢哋逐個揀嗰啲咧，真係揀到啲 好嘢啊， 靚妹啦，即係佢喺嗰間場嘅靚妹啊，記住啊，廿二歲到啦，佢為之靚妹啊，廿二、廿四為之靚妹，咁啊都揀咗老嘢喎、即係其實即係翻轉嗰張台咧，即係大概十點鐘嚟咧，咁其實都。 都有機會執到啲好嘢， 都唔難啊，唔、難啊。 唔係你大佬，你間場有一千女，你梗會、 啊、 你梗會執到啲好嘢嘅。 咁啊，咁啊， 第一轉執唔到，你翻兜都會。 咁跟住我哋又玩遊戲啦。其實嗰啲就全部都係食繼承阿四眼仔未走之前玩落嘅遊戲啦。玩緊嗰啲 冇打鱷魚去啦。 冇打鳄鱼啦， 佢 唔识啊，大佬打只鳄鱼俾人笑喎嘅， 明明我特登，屌啲女开心啊， 屌你黐线啊，嗰班仔笑你大佬，又有公务员，又有古惑，又有玩古惑，又有厂佬，见攞呢个就出俾人笑喎，大佬、我唔会啊，我只鳄鱼只系同我你班友玩嘅就话俾你听，咁跟住就玩啲又好开心围妹，好识玩围妹啊，咁玩找朋友，咁其实网友知唔知咩找朋友咧？ 应该好多都知噶 知我唔介紹啦，如果你唔知就留言咁樣講低咁啊，我揾人集會話聲俾你聽啦。 好簡單，你大家好似七八九咁樣熬兩粒飛，唔係你自己每人熬兩粒飛，有個 number， 咁跟住出面又熬，如果你出面熬嗰個中咗你嘅，你又飲酒咁簡單， 唔一定嘅， 就係咁樣啦。 唔一定嘅，如果你係三六，咁我熬個九，人熬嗰個又係三六，你飲 double 啊嘛。 嗰啲詳細嘢唔使講啦，即係基本玩法就係、基本玩法就係你有個 number 喺出面中你，咁你就有。 總之咧，我哋玩一個圈咧，玩粒幾中都未完。 哇！ 即係點解咧？ 因為人多，你十二中啊嘛。 係啊， 你人多 就。我哋最後玩到咧，即係尾三個鋪子嘅嘢開一鋪係咩咧？你只要十唔中，十一唔中，同埋四唔中咧，即係開四、十一同十咧，先至冇人飲嘅啫。 係咯。 啊，你開十二咧？都冇人十二，但我有 pair， 我 pair 煙啊，我 pair 煙，哇！嗰日飲到我撲街啊，我揸 pair 煙嗰度。 你由二到十二，跟住又有得 pair 又有剩，你好，你真係有啦，有啦六七個人玩，你已經唔使停 啦。唔使停啊，嗰度玩好撚出來，即係成繼承咗嗰年玩到成日仔走，都繼承到好撚出來。咁啊，嗰陣飲到咁樣，咁啊，梗係冧啦，係咪先？咁第一個冧係邊個咧？第一個冧咧就係、是。大隻佬嗰條女，大隻佬啊！我咪未見佢冧過。 佢身形咁上， 佢好啊，恐怖啊！八年前啊，佢真係八年前先叫大隻佬啊！而家佢已經哚咁啲㗎啦，哚咁啲都我一倍啊！大佬佢手瓜 ，OK， 佢未哚嗰手， 真係大隻佬和尚好隻大隻佬話聲你真係咁嘅咁嘅 size。 你咪想象下佢放佢啲血放完放佢啲血同放你啲血應該多一倍到。 多一倍到啦喎好恐怖。咁呢就嗰條女諗佢嗰條女諗就諗先。佢條靚妹諗先喎。咁呢一諗呢我就好啦後悔。後悔咩呢因為呢晏晝呢大隻佬就同我講喂牛哥有冇袋喺度啊。咁又嗱你唔好意思啊我又大陸啲袋唔敢買原來過關冇免税店一行過珠澳㗎嘛又冇買袋。咁佢平時去桑拿又唔使因為桑拿俾所以佢冇買袋佢冇袋。咁跟住呢我又睇下我自己有冇袋我當然有袋喺度啦。咁我就話我已經我好人㗎啦。我見佢咁樣大隻我估佢都應該喇話而都唔會有乜咩我已經唔俾 0.01 佢驚穿啦。咁我就同佢講我剩返我預我三個我自己用啦。咁我預兩個俾你啦。咁剩返嗰兩個係咩呢我自己留返邊三個呢一個 0.01, 一個資激特同埋一個潤滑嘅杜蕾斯三個就留返俾我自己。咁剩返嗰兩個係咩俾佢呢我留返一個資激特同埋一個普通杜蕾斯即係潤滑嘅杜蕾斯啦就俾佢。即係我係俾佢多咗一個 0.01 嘅啫 ,ok? 咁冇理由俾 0.01 佢呀即係我驚穿喎嘛好似你呢個 case 咁無論為呀。咁其實我都好好啦。但我見到嘩嗰條都叫靚妹喎。 刺激特玩死佢喎。 刺激特喂屌你啦牛你咪人嚟呀你呀。喂屌你喂屌返天喎刺激特喎。條靚都叫靚妹 ,22 歲都真係叫靚妹啦。即係我曾經試過同阿小豬用刺激特知小豬都話唔得呀即係呢唔好啊大佬唔用呢個袋嘅話。小豬咪22歲囉。而家23啦啱啱23啦。喂大佬知22歲用唔到啊佢真係頂唔順㗎 ,ok? 咁我仆街見女咁我咪算啦唔緊要啦。咁其實冧咗喺度啦。咁冧咗喺度呢咁我揭開條裙睇下先啦。冇反應喎。我拉低佢條裙即係你知大髀拉嗰條底褲呢我咪抹嚟睇下囉。其實唔應該咁做嘅我都飲大咗慢慢睇下啲毛睇到啊冇反應完全嗰條女係冇反應當時係大概係11點鐘到嗰條女已經攤撚咗喺度攤撚咗喺度咁個網友呢你知好鍾意飲酒㗎嘛嗰位網友仲喺度劈緊佢周圍喺度劈咁我哋呢就本來帶咗即係佢哋呀帶咗兩支 VSOP 嘅嗰啲750嗰啲啦兩支飲曬咁跟住呢就仲要喺嗰度再買咁係帶過嚟㗎可以叫人帶過嚟㗎就好似我哋上次惠州咁嗰兩支酒就帶過嚟佢帶咗叫人喺外面帶多一支 1.5 嘅 VSOP 過嚟咁飲啦咁全程就飲咗三星酒啦叫三星啦三公升酒啦咁喺度玩到大概11點鐘到啦咁我唔講住啦我留返下個禮拜講啦咁嗰個網友帶呢件女酒咁第二朝呢問佢 起到身啦條女因為抬酒啊 抬酒其實我走先嘅我走先嘅因為我覺得我再飲我就都唔使玩嘅咁到我唔知佢哋點帶但可能帶帶11點12點啦係佢話要抬嗰條仔女上房嘅一搭落床咁就我仲俾埋神山虎嘅好撚慘但好咗佢網友未冇時間飲佢沖撚咗即開咗神山虎㗎啦就倒咗你個杯度㗎啦就未沖滾水嘅啫我佢諗住返到去酒店就沖滾水跟住搞掂佢飲完之後就跟搏嘢佢諗住咁樣嘅但佢有時間關係啦就唔記得冇沖到㗎嘛冇飲神山虎好彩咁跟住呢咁佢梗係報告啦我都冇唔好意思問佢你咪知積得啦我真係唔撚好意思問佢但係都肯定有用知積得啦係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啦咁佢就話第一次佢係屌緊件死魚屌件死魚屌撚即係屌到大家冇乜點反應咁就算數第二招就再診但嗰條女呢 矮曾經屌完第一招之後咧，想攬住佢瞓咧，嗰條女嗰條女發酒瘋。 哦，唔係我電話 error 啦 咁樣嚇，咁啊嗰個網友就心情有啲喺嗰度有啲低落啦， 落嚟啦， 又唔俾攬啊，屌你啦！咁當然啦，到四五點鐘嗰時候啦，佢話啦嚇，咁啊又講，咁我條女就可能醒咗翻少少咧，自己俾攬啦，咁又攬完之後可能跟住第二跳咯，第二跳係邊次邊一跳用之激突我唔知啦，嚇咁樣就咁啊完咗佢。佢嗰次第二招就完咗，佢唔知俾幾錢，我都唔記得咗咯。我唔知，因為佢嗰件女唔係2500嘅，係2000，唔知1800定2000嘅。咁啊，俾完錢佢，咁啊，佢就走啦。咁至於我咧，其實點解呢條女會冧成咁咧？就全因為我件女，導致呢條女冧成咁嘅。咁啊，呢一個咁賣個關子先啦。就下個禮拜講埋佢啊，好冇？ 好， 拜拜， 拜拜。